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89集，突发内讧。 公孙先生绝对不会验错的，不然也不可能救活玄镜大师。 展昭赶紧扯开话题，赵普则是赶紧把公孙拉回到身边，以免他一会儿跳脚去踩那些江湖人。这书呆功夫没有，脾气可不小。钱月此时也顾不得其他许多，只是又问了一句， 这种功夫是少林功夫？ 自然不是啊。 钱月脸上的和尚也不见了，转眼看骷髅怪丁悟。 丁掌门，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丁悟愣了愣，再看就见江湖黑道和白道的众人这会儿都在看着他。丁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以为是我杀了钱老大、钱老二还有这帮秃驴和自己的门人？ 那究竟是还是不是呢？ 哼，笑话，我跟钱梦无冤无仇，干嘛要杀他们？还有少林寺的秃驴，要不是他们惹着我，怎么可能打起来？ 那就要问你了，说不定是为了诅咒的事呢。 蛇老怪冷冷一笑，显然不是很相信丁悟的话。而蛇老怪一提到诅咒两个字，黑道众门派就都紧张了起来，一起望着丁悟，眼里带着些怀疑。展昭等人敏锐地察觉到诅咒里头似乎有些文章，白道众人则是面面相觑，黑道这是内讧了。骷髅怪见众人都怀疑自己，也恼怒， 混账，难道我还杀了自己的徒弟不成？ 如果杀了两个徒弟就能洗清嫌疑，也难保不会做呀，毕竟骷髅老怪就是心狠手辣出名的。 这时一直趴着装尸体的黑尸老怪爬了起来，展昭瞄了他一眼，黑尸老怪一接触到展昭的眼神，赶紧就往一旁躲了躲。 乖乖，这果然是阴侯的外孙啊，那眼神。 黑尸老怪颤颤巍巍爬起来，就有两个徒弟上来搀扶。骷髅怪瞪老头， 老鬼，你说什么？ 据我所知，江湖上的确有一种功夫与此类似， 锁窟功。 果然是天尊的徒弟。 锁窟功是当年骷髅老怪的绝技，功夫的特点就是用内功让人身体里的血液和水分全部进入到骨骼之间的关节里面，关节积水膨胀，人就不能动了，就好像是整副骷髅被锁住了一样，所以得名。 也是积水，感觉和这个让血积到肺部的功夫有点像啊。 所谓一语点醒梦中人，众多江湖人彼此对视了一眼，的确是异曲同工，简直如出一辙。此时众人都不约而同地怀疑骷髅怪丁悟，而且不是一方怀疑他，而是黑白两道都怀疑他有什么居心。倒是展昭和白玉堂感觉似乎有些奇怪，虽然证据指向丁悟，但又过分明显，有些突兀。丁悟恼羞成怒，最后怒气都发到了公孙身上，伸手一指他， 是谁指使你来污蔑我？ 谁知道你是谁呀，黑云梦。 丁悟上前一步，似乎要为难公孙，紫影和折影已经出现在公孙身前拦着他，两影卫就看着赵普不善的面色。 丁悟， 钱月拦住了丁悟的去路，少林寺几个和尚将丁悟的退路给堵了。此时江湖人眼里都有杀气，这个丁悟面罩蒙面不肯示人，别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等一下，案子既然交给开封府审了，他目前只是有嫌疑而已。 没错，等罪证确凿了再讨论怎么惩罚吧，现在还早点。 不行，这是黑道内部事务。 钱月摇头，不少黑道的人都点头。 展昭皱了皱眉，相比起刚才黑白两道的纠纷，现在的情况黑道其实更警惕，因为在他们看来，丁悟不只是打死少林和尚挑起了黑白两道的纷争，还有可能暗中搞鬼，要削弱黑道的实力，其心可诛。 黑道需要清理门户。 这时不知道是谁突然说了一句，于是黑道众多门派都开始起哄，喊着清理门户。展昭和白玉堂觉得情势急转直下，出乎预料，但也是十分的不妙。白玉堂想阻止，姚子玲轻轻一按他手背，对他摇摇头。白玉堂也知道江湖事儿，特别是帮派内部事务，外人是无法插手的。郑皱眉，却见展昭瞄了一眼他的手，白玉堂下意识地将手收了回来。过了一小会儿，展昭塞了块帕子过去，白玉堂无奈地看展昭， 猫不要那么幼稚。 展昭继续瞄着他的手，白玉堂只好拿着帕子擦了擦手。林业火拖着下巴瞧着展昭， 哎呦，你醋劲儿还挺大， 耗子给看不给碰。 邹良端着茶杯，见众人眉来眼去的，无语地指了指前面， 你们先看看那边吧，照这趋势，骷髅怪今天是没法活着走出这酒楼了。 酒楼里风云突变，原本的黑白斗变成了黑道大内讧，众黑道帮派怀疑幽破门掌门丁悟搞鬼，杀死前门二爷，袭击少林高僧，妄图削弱黑道势力，并且挑起黑白两道斗争，心怀不轨。丁悟被逼入绝境，此时情况对他相当不利，似乎黑道各派都有心要将他除之后快。公孙快手快脚给玄镜和尚处理着伤口，看向那头正闹哄哄的黑道众人， 只是一个验尸结果而已，谁是凶手还要调查之后才能下定论，你们急什么呀？ 公孙先生，可否确定这些人的伤与我大哥二哥受的伤是同一人所为？ 八九不离十吧。你如果不信，可以将这些尸体带去映雪宫，我将肺取出来，和你大哥二哥的对比一下。 此时黑道虽然十分纠结，但白道众人却是一身轻松了，这会儿也饿了，有些觉得事不关己的就开始吃饭。可一听到公孙说把肺拿出来，说的跟抓把瓜子儿似的那么轻松，都忍不住有些反胃。 不如现在就看看幽破门弟子的伤势怎么样。 凭什么动我幽破门子弟的尸体？再说了，谁的肺拿出来不是血淋淋的？这书生一面之词你们都相信？ 公孙不满，扬起脸看了看丁悟，又看了看黑道的人。 你们这帮人也奇怪，急着将罪名归咎到这女鬼身上干什么？具体什么情况，等静玄大师醒过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再说了，如果真想挑起黑白两道争斗什么的，干嘛杀自己徒弟也用同样的手法？这不是落人矢口吗？明显栽赃嫁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你个不是江湖人的闭嘴！ 一个黑道弟子吼了公孙一句，公孙指了指自己鼻子，还没来得及回嘴，几道凛冽的视线却已经先他一步盯上了那个口出不逊的黑道弟子。只见以赵普为首，展昭等人一众影卫都投过去警告的目光。 敢吼我家书呆，活腻了！ 谁对我开封府的师爷不敬？ 展昭冷眼瞧着黑帮众人，那黑道弟子咽了口唾沫，就见他掌门瞪了他一眼，那弟子赶紧赔礼道歉。公孙也懒得跟他计较，边收拾药箱子边吩咐一旁着急的少林弟子， 玄镜大师伤得挺重的，最好能抬去映雪宫方便我照顾他，他每隔两个时辰就要换药一次。 玄远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点点头，示意他住映雪宫没问题，少林寺一众和尚对公孙行礼。公孙摆摆手，示意众人甭客气，同时有些惋惜地看了看其他九具尸体，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最小的看着才10几岁，凶手真是作孽。公孙几句很有道理的话却并未说动黑道众人，虽然迫于开封府众人的压力，他们不敢对公孙怎样， 却是对幽破门不依不饶。钱月和几个黑道掌门聚集在一起，低声商量起了对策。 觉不觉得有些古怪？的确，但凡讲点道理，都不会这么不依不饶吧？难道还有别的什么理由，让他们不能放过丁武？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